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听众追着 你，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流梦工厂， 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每周的周四下午的下班时间，再撑过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的话，周末又可以迎来了。我是袁一， 我是超可爱的泽环。 哪里就超可爱？为什么要给自己随便加 title？ 因为这个服装非常的可爱，大家看视频你就懂了。 那你要去走秀区，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 不用，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看这个牙齿。 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直播平台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好好的看一看，见证一下旁边这位自诩超可爱的这位小哥哥。 你看不看我这个脸？感觉这个脸会跳舞哎，而且他的表情跳任何的舞都非常的搭。 确实是很像小朋友，就是那种不经意间的涂鸦。然后就是虽然绘画水平不怎么样，但是显得很画得很抽象，很写意。 哎，这个手环好漂亮。 所以这是纽约时装周的新的展货吗？ 最新款 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时装周吗？ 就刚刚从 T 台下来的那种新鲜出炉吗？ 今天上午刚刚从这个纽约回来的。 OK， 今天是9月13号哈，确实纽约时装周也刚刚落下帷幕，有时差的关系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呢就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各大品牌都发布了自己的最棒最新最前沿的一些时尚单品。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纽约时装周，所有想要让自己变 fashion 的人都在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时装周，这个 T 台当中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以及台前幕后的那些你们一般情况下知道不了的一些小花絮，我们都会在今天通过图片和视频的方式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没有关系，反正也买不起，大家就看看就好了。 我依然还是那句话，就是价位这个事情 啊， 那是后话。我们通过了解时装周，想要去了解到的是这些品牌发布的一个趋势。 是 这个趋势是会逐渐的在今年的下半年以及到明年的上半年，都会引领其他一些可能跟我们的收入水平对更加接近的那些品牌的发布趋势的。 是的， 所以你可以提前了解的话，也可以在之后的剁手环节当中更加有的放矢一些。 哎， 所以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资讯的环节，看一看潮流风向标都有哪些时尚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大概就是近半年以来吧，明星们都开始纷纷的入驻到某书当中那个 APP 里面。 嗯， 然后那个 APP 刚开始是在女生的范围当中去流行的，因为有很多的护肤啊、美妆啊，甚至有一些母婴的单品啊，在那儿买呢，感觉还挺方便的，然后种类也很丰富。 是。 然后随着明星的加入之后呢，大家就开始觉得，哎，这个 APP 可以当做又可以买东西，同时还是一个社交媒体的平台。然后明星们都纷纷在上面化身为什么美妆博主啊、护肤博主啊、美食博主啊、健身博主啊什么的。然后其中就以什么张韶涵的健身视频啊， 对， 然后林允的平价护肤视频啊， 对， 然后以及张雨绮小姐姐的各种高端视频， 还有毒舌视频啊等等， 对对对，成为了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内容的获取来源， 就看到明星的另外一面了。我觉得这点还挺好玩的。 对， 现在还有更越来越多男明星加入了 啊。男明星会发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没有关注。哎， 一样的健身，然后就、 护肤 的比较少，基本上是、刷牙。 刷牙视频 啊、哦，好多明星教过刷牙， 就在外就用流量或者是4G，然后打开，然后看明星怎么刷牙吗？ 大家好，我是 Super Star 泽华。就其实呢，你们不太懂的一点是，通常我们刷的牙刷都是不对的。今天我就教教大家怎么样正确刷牙。 这倒是了， 对啊、 但我也觉得是因为男明星可能感觉到了说，哎，有一个平台，我们如果没有加入的话，可能就缺失了我们的出口， 哎， 所以我们要迎头赶上。那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女明星们都会发护肤啊、穿搭呀、什么的， 这个真的很尴尬。 我们除了健身，还能发什么才能显得男友力 max 一些呢？ 你发一发眼影啊，什么睫毛膏啊，非常的好用，推荐给女生朋友们。 好吧，那么在这个某书的平台当中，张雨绮小姐姐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 嗯， 我自从把这一个女明星推荐给了我旁边这位泽华之后，让她爱上了这个 APP。 最近这只要发的每一条我都会看， 就只要有更新你就会看，是不是？ 对， 就是忠实的追随者，但是从来不留言那种，是不是？ 听说最近发了一个礼物，就很后悔自己没有早点看到那一条留言。 在庆祝自己200万粉丝的那一天，她送出了一份大礼，但具体是大礼我们就不说了哈。 嗯，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张雨绮这位女明星。她确实之前有很多的人设， 对， 包括离婚的事件啊，包括各种红毯呐、 嗓音不好听 啊，嗓音啊，对，因为她的其实他的出道是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因为也是在《长江七号》里面饰演了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老师的形象嘛，也是跟 一开始就是有新闻嘛，一开始星爷力捧他， 对， 后来吵架 来吵翻，对 对， 确实是一个很有性格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跟她所扮演的那些叛逆角色一样，包括像《白鹿原》当中那个角色，也是很遭到大家的议论和诟病的。 嗯， 但是各位也越发的发现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去曝光自己的真实生活以后，虽然有些内容你乍一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不入耳， 嗯， 因为太过真实，戳中了咱们普通人内心的一些痛点。 嗯， 比如说关于他在红书上面发的那个劝大家千万不要买一克拉以下的钻石，因为那些统称为碎钻，不值钱。就包括像这种内容，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这么讲？我们普通人可是要攒很长时间才可以买得起一颗接近一克拉的钻石，你凭什么说它不值钱？ 他上一次分享那个美容仪，说这款美容仪叫做贵妇美容仪，虽然上面都是碎钻。 那你后来 想到上面那一条， 对，你后来就会发现原来他说的确实是实话，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 哎， 好吧，最近呢，在某一个欧美系知名的彩妆品牌活动上呢，这个资深的美妆控，然后也是包包控张雨绮就接受了专访。在专访的过程当中呢，当然会免不了被提问，问到包包这件事情，会问到说，你如果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尤其是男同胞们一些建议，他们在给自己的女朋友送礼物的时候，送什么样的包包会比较合适一些，会比较能够讨得女朋友的欢心？ 嗯。 一开始预期就想说可能他会说出那么70-90种的包款吧，因为他对包很了解嘛。 嗯， 结果他说男生如果送包的话不如直接给钱让女生自己买，因为很有可能你会挑不着那个心仪的款式，还不如你直接给钱。就这个答案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以及说出来了以后也说中了很多女孩子的心声。 但不会这样子的，你要真的把钱给到你的女朋友，女朋友会很生气。什么意思？就这么没有心意吗？我在你心里就是没有一点点你想要买一个东西送给我这样的意愿吗？直接把钱砸了，把钱砸到我头上，你看给我气的话都不会说了。 可是因为对于很多女生来说，收到男朋友的礼物的时候，就是会又好气又好笑，就是钱也没少花，但是买的那个东西就是 哪怕买了一款非常， 就是，看我表情 非常难看的包，你不会也觉得很开心吗？ 不会，不会。 然后拿出去说，你看这个包多难看，你说我老公送给我的。这种小得意真的不会吗？ 所以我们来看看张雨绮是怎么实话实说的吧，看看会戳中多少女生内心真正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如果你也同意的话，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光感青年计划，可以来报道。 看衣服的搭配吧，我今天用的口红调色调出来的，今天因为穿了这个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就挺难搭配唇彩的，所以你要调的那个度比较的就是恰到好处。我是会推荐我真正在用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有很贵的东西，可能大家觉得很贵，也有一些东西是非常平价的。我基本上都是自己送自己的，我今天好像没给自己买礼物，要不要大家一起凑一点份子，一起给我买一个生日礼物吧？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委屈，就不要继续这段感情了。因为其实对女生来说，恋爱不是那么重要，时间才是很重要的，不要浪费时间吧。啊，我觉得男朋友直接把钱给女朋友，这样比较是，让他自己去买吧。和解决财富自由，有钱了就一切都不是很大的困难了，这会不会影响我的形象？太多想拿的奖项了，我才拿了一个，慢慢拿吧，拿到手软为止。我这要走了，我真的，你们这个采访太毁人了。很多网友其实也在问我为什么不演宫廷剧，仔细想了一下，要如果是我演的话，我觉得我可能直接演武则天比较合适吧。我觉得我没办法伺候皇上，真的。我是不是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 她真的就是为数不多的那种真的敢说自己内心真实想法那种女明星哎， 真的 就是宫廷剧到底想演什么角色，大家可能会谦虚一下。 谦虚怎么谦虚？ 就演宫女。 哪个女明星会说我想演宫女？ 如果你采访到我这个问题，我就会说那我可以从…… 所以你不是女明星啊？你说周迅，请问一下，下一部戏你会想着哪个角色？我想演明月或者彩霞。 他就会直接说我伺候不了皇上，我要演武则天。 不要演珍珠。 我要演尔晴。 好吧， 这是真实的女明星的状态哈、啊，这来自张雨绮的专访。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位女明星呢，可能量级她还在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 啊。 这位女明星呢，她是从《创造101》这个选秀节目当中被大家所熟知的。 嗯， 虽然在最后的总决赛那一天并没有成功的成团，但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她其实收获了大量的粉丝的基础。 嗯， 以及她的整个人的 style 也是在这个娱乐行业当中会比较的。标新立异， 让人印象深刻吧。 对，这个人就是王菊、 嗯、啊， 他最近呢也接受了一个专访，他在参加完创造101之后他的星途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来听一听他在专访当中是怎么来跟我们介绍的。 我选择王菊， 他是一个有图的人，要夺得一切的那种感觉，他叫我的时候眼睛有光， 他的眼神那种就是那种要把对方射死的感觉。 王菊她身上有一股冲劲， 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我是来自地狱的使者。 I will be watching you。 就说自己能够走红是一个奇迹。 嗯， 什么时候开始感受到说这个奇迹在发生？ 就是因为之前没有预料到说会被这么多人喜欢，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力。的确有很多是超出预期的，我的一些粉丝他们那种智慧创造力和想象力，挺开心的，能有这样子一个节目作为我人生重新开始的一个篇章。你想要在这个行业，如果你想要立足，我觉得成名是一个必备的一个条件，只要它不是坏的就可以。 再有一个我还刚刚没想出来，这个是 不小心摔，刚 不小心要摔了，然后 对，然后立马就敷面。这个 OK 吗？ 青春期发育期开始就已经变胖了，一直是保持在一个比较丰满的那个状态，然后有试过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有瘦下来过，然后那个照片就是我瘦的时候我拍的照片，但不是我一直都是那么瘦。为什么当时减肥？是因为想要取悦别人，因为别人都觉得瘦是好看的。 谁说曾经不是个瘦子呢？王菊你怎么这么胖啊？ 那我已经好壮啊。 大家见到我都说，哎，王菊，我觉得你应该瘦一点，你瘦一点比较好看。然后这种话听多了，你就会觉得说，大家现在不太喜欢我，是不是因为我胖？那我就减肥，为了大家的目光，然后很委屈自己的，饿自己，然后就是尝试各种各样很残酷减肥方法让自己瘦下来，其实自己本身是不开心的，所以很快又会复胖，然后就循环，就恶性循环。为什么为了别人目光让自己不开心？只要自己身体健康，女生的曲线婀娜一点有什么不对？后来因为接触了欧美的一些文化，包括我喜欢的偶像，他们也都是比较深色的皮肤，所以我后来去美黑了，然后我觉得黑色的皮肤会深一点的皮肤更适合我。时代的变化影响了人的审美。我曾经只是一个模特公司的一个经济助理，其实我没有接触太多娱乐圈里的一些艺人，然后其实很多东西现在我也是一边观察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漂亮，不想看，好像不是很瘦呢。 对对，不过那个強そうな感じが。 但是你就莫名其妙，你倒回去看他到底想要干嘛？他就是有那种魅力。 你要说，只是说外表，是不是我们导师太不够有高度？ 我自己认为的实力还不如，就是还不如一些长得好看的女生。我以前看过一句话，就是说你给予一个人最大的尊重，就是不拿他跟别人做比较。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但其实细想很难做到。我是唯一一个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遭受过两次淘汰的人。 就是我阿五七搁这节目淘汰了，我再出来我想继续做我想做的戏。 我很喜欢 Ella 老师之前跟我们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奇迹，只有累积。 我只是觉得王菊有一股在我其他的女生身上都没有看到的力量。 有的时候少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体，他从生来他就是独一无二，跟别人都不一样的。 有人说我这样子的不适合做女团，可是做女团的标准是什么？在我这里标准和包袱都已经被我吃掉了，而你们手里握着的是重新定义。 人生只有一次，活得让自己开心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觉得说，哇，我出道可能已经达到巅峰了，接下去都是走下坡路了，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积聚和沉淀。一个明星你很难永远保持在一个热度的中心，我觉得所有事情应该是松弛有度，所有的事情它在爆发之前它都是很平静，但是我希望它是一个长久的持续的一个过程。就这条线它可能有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可是它一直是在往上走。 AC 是我以前念的女中的一个校训，独立、能干、关爱、优雅。 在女校的这个四年的初中，让我更会跟女生相处， 关爱、优雅。 在女校的这个四年的初中，让我更会跟女生相处。如果在一个群体，在一个女生比较多的群体里面，其实是比较舒服的一种。大家都在摸索和学习当中，就可能说可能会走一些大家会觉得弯路，因为我们的确在娱乐圈也没有说特别厉害的人脉，很多事情慢慢积累来，好过一下子全送到你眼前，你不知道怎么招架。我还是想尽大程度的保留做自己的那种状态。 那 跟风王菊现象并不是真情实感喜欢你。 谁？谁跟风？就算是跟风，也是新时代的飓风，跟不上 out。 但是我也真的没有想到，说白了，就是它最后会变成一个爆炸性的事件。 好的坏的我就是全盘都接受，并且我也不会抱怨，因为凡事它都有两面性，我能接受好的那面，我就应该接受它不好的那面。 我不其他人的言论，然后做好自己的那种耐心。 ダンス、なんかキレがあって、すごい、力強い感じ。可愛いだけ じゃないと思 う。我真的没有什么人设，大家看到的，其实就是我自己想要表达和呈现的样子。 这个女孩子确实她有自己的魅力所在、就是你会多看她一眼，然后虽然她的身形跟普通传统意义上的那些所谓什么女团啊偶像啊不太一样，但是在当下这样一个去倡导更个性化的更加让人家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种时代当中，其实她是走在前列的。但是今年呢，在纽约时装周当中，王菊确实也有自己的一些表现。她参与到了某运动品牌的纽约时装周 T 台走秀，而且她非常大胆的是完全没有化妆， 素颜呀、 素颜走 T 台，你敢想吗？ 你都不敢素颜出门吧？ 我不敢纯素颜出门呢，但当然了，就是这种看素颜的概念是什么？ 它是纯素颜还是假素颜？ 就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如果像日常生活当中的那种所谓素颜，就是说连打底都不打。但是如果你要上 T 台的话，底肯定还是要打的。但是眼妆，因为 T 台其实要求妆是很夸张的。 现在女生的素颜不是画一个眉毛，然后画一个 睫毛， 然后打一个底，这就算素颜吗？ 对，就算素颜。 对， 对。 所以 是日常生活当中嘛。 日常那她的素颜是指的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她的素颜应该就是底妆和很浅很浅、眼妆，就几乎在 T 台上看不出来的那种。因为 T 台跟位置的这个距离会比较远嘛，哪怕是你用镜头拍，你可能因为再加上灯光各种会吃妆嘛。 我还听过有些女生非常的厉害，她说她是素颜，然后眉毛是纹的，眼线是纹的，睫毛是接的，唇线也是纹的。 好了，不提这个，在 T 台上面至少王菊这样的举动就已经很大胆了。我们也来看一看在纽约时装周走秀的这个运动品牌的穿着运动品牌的王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非常自信。这迎面走来的就是王菊，这就是王菊，是不是都认不出来了？ 哎，这素颜其实挺好看的。 他的五官其实是比较欧美范儿的，算是大五官。 但是身材确实是可能见仁见智的。 他的身材就是也是属于那种欧美系的，就是有肌肉，同时也有脂肪。但一看就是结实和紧致的，不是那种纯胖， 挺生活的。我觉得就普通人应该会喜欢看这样的模特。 对，然后他自己也发文调侃说，那个没有化妆的人不是我，是我妹妹王兰，梅兰竹菊。 但这应该有擦底妆吧？ 对，肯定打底了。你们男生真的很介意说女生只要说自己素颜，你们就恨不得去抠哧一下。 对，就什么都没有。 你们很过分。 为什么不可以呢？ 这毕竟是在 T 台，毕竟是要出门呐、你就算是考虑保护自己皮肤，也不能完全什么都不擦呀。 所以他这个素颜只是没有彩妆，所以算素颜。 就是对于之前看惯王菊大浓妆的人来说，其实已经很不适应了。然后我一开始也看到这个走秀视频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哇塞，这个运动品牌太敢了，怎么会找这种就是身材没有那么完美的人来走秀？后来我一想，就是现在这些年T 台其实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脱节了。 是， 现在很多品牌的 T 台的那些单品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穿的。 一些吧，我觉得很多还是看了会让人觉得不敢穿。 当然，就会有那种前沿的东西在，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生活了。 是， 很多单品都可以穿了，甚至一下 T 台大家就会去专卖店去抢的那种类型。所以像这种运动品牌更是这样，你如果一直让它走在殿堂级那种状态，走在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得很远那种状态，跟维密秀一样，就是恨不得你只是看他们的身材然后才去看这场发布会的话，就可能大家对于运动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的迫切需求。 现在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多了，所以其实好的运动装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越来越需 要。运动装备的价位你也会发现越来越贵越来越高。 我觉得这是 OK 的，因为运动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 花一定的成本去保障你的运动过程当中的安全性啊， 嗯， 肌肉的性能啊，以及这种包裹度啊，其实都是有考量在里面的。 还有那种散热哈，嗯， 对对对对。好吧，这是关于王菊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伴随着这个纽约时装周的刚刚过去，我们也来看到前两天刚刚落下尘埃的维密秀的大雪。 哦， 又要一年一度的维密秀了。我现在记忆还停留在去年的那一场，在咱们家门口上海举办那场维密秀。 你是想说某些模特的表现吗？ 啊， 还是整体呢？ 整体啊，就是这个品牌已经来到了中国举办过一次， 嗯， 然后那现在选用中国模特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去年有七位中国裔的模特， 对。 那今年呢，到底有哪些大长腿会走上这个 T 台呢？目前名单已经完全公布了，去年有七位，但是今年呢，其实只上了三位。 只上了三位， 对对对， 那刘雯肯定得在列。 刘雯在，奚梦瑶是免试直接进入的。 哇，真的呀？ 真的，这让大家都无法理解，说去年那一跤摔完以后，不是应该 就断送他的 对对对对 维密生涯？结果并没有哈， 非不如你们所愿， 他 就免试进入了。 我觉得可能是想要有一个噱头，看看今年走得怎么样。 对对对，去年是有刘雯，然后曲晓雯、何穗、奚梦瑶、王毅、谢欣、陈瑜七个人。 曲晓雯去年的人气很高， 对对对，今年先是谢欣说是爆冷门入局，然后王毅的秀场表现呢也是屡遭质疑和调侃，然后今年其实已经参加到维密大秀七次的刘雯是没有报名去面试的，然后王毅、谢欣还比较有经验的曲晓雯都是以及新面孔的，还有这个叫孔贺就是新面孔的贺楚妍都没有入选。 哦，曲晓雯也没有入选、啊、 没有入选。所以 那第三位是谁？ 我想啊，我算一下，何穗啊。 啊，那就还是那三大嘛。 何穗、奚梦瑶和刘雯。 嗯哼，那这三位都是免试的是吗？还是也是经过层层选拔？ 奚梦瑶是免试的。 哦，刘雯到现在还是要经过选拔，通过比赛。 哎，就是你无法去提前预知到这些品牌方他们的考量到底是从什么样的程度来考量的， 是， 你就很难去了解。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视频是在面试的过程当中何穗接受一个采访的过程。 大家好，我是何 穗在进入面试之前，在街头接受各家。 什么时候接到的这个 call back 的通知呢？我忘了，还蛮早的，一两个月之前吧。对，你接到通知时候你在干什么？ 接到通知，因为我们是收到 email， 当时是我好像在工作。 接到之后惊讶吗？ 收到的时候其实没有惊讶，但是就会想说，哎，要好好健身。 之前难道没有健身吗？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要 casting 的时候，你肯定会对这件事情更加的认真嘛，就是会更紧张一点。 那去年的我们这个 VS 这个 fashion show 是在上海，然后今年搬到纽约，你会对这次的这个 show 会有什么期待吗？ 其实 VS show 不管在哪里都会很期待，然后压力会很紧张，很兴奋。 粉丝想问你，姐姐平时会生活中喜欢做些什么事情？就是 生活中要不然就是喜欢暑假，然后或者就是做一些比较安静的事情，比如说就画画，然后看电影啊，然后或者是跟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就是聚在一起做什么事情。 何穗真的是白到发光的那种身形，而且身材那么好了，在接到了入选的通知以后还说要好好健身。 嗯， 所以各位为什么还要错过我们潮流梦工厂每周的健身环节呢？ 你看女模特美的那一颦一笑太美了呀， 太美了。 一会儿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女生为什么老爱这样撸头发，是下意识还是为了 我本人并不爱，但是我大概能够理解那个状态，就是长发的女生 他不是这样的，他刚才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种，就是跟他那个分放有关系。 啊哈， 就是何穗的分放是那种37分， 啊哈， 然后他的发质是那种比较硬一些的发质，就。硬的发质的女生更适合做这个动作，因为像我们这种软的发质的女生，如果多撩这么几下的话，头发就会出油。 就男生看可能会觉得怎样，是在撩我吗？ 哦，男生会有这样的小心思吗？你们想多了， 是觉得你在散发你的女性魅力啊？ 是有的，你不觉得做这动作的时候，其实女生 是很漂亮的， 更加妩媚吗？ 对的呀， 嗯哼， 好的吧，反正 这也分人了，同样一个动作分人，每一个人做出来效果也不一样啊。 你说你做出来就不好看吧？ 啊，对，我做出来就不是很好看。说对，潮到梦梦场，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跟大家来揭秘一下。VS Victoria's Secret 这个在很多女生当中属于心目当中属于殿堂级，包括在男生心目当中 也是殿堂级， 一年一度必须要期待的大秀。 对 他们的面试到底会有哪些标准，说不定可以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内心也有一颗超模梦的女生。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报名。 哎，对，说不定也可以努力一下嘛。先进一下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9月23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广播电视台9位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周四的下午，伴随你下班路上的是时尚穿搭环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端庄的泽华。 为什么突然变得端庄？不是刚才还是超可爱的人设吗？ 不，我要走端庄路线。 好吧，那希望你可以保持超过5分钟。 我会保持超过整期节目。 你看，不过5秒钟立刻就破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所以还是要做自己。 嗯， 我觉得广播节目主持人跟其他的媒体的主持人的差异就在于，广播这个事情因为日播会比较多一些。 是， 我一直都认为 虽然我们现在有就是视频画面了， 嗯， 但是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主持人出身，所以他就会习惯于每天每天就跟过日子一样跟大家在交流， 嗯， 所以根本你就装不了。 你是在说其他的节目的主持人装吗？ 啊，我说这样的话，我说不到这个意思吗？ 你别这样说嘛，直接把人名点出来就好了。 我们刚刚在说维密秀， 哎， 说到入围的那些中国模特，你们熟悉的那些名字，那么到底 Victoria's Secret 这个殿堂级品牌，它在选择走秀模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面试标准？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Our dialogue with models going into this casting. 我们要来翻译一下哈。 Is what are you going to give? 三十秒之内展示自己，这跟很多的面试都是一样的，时间非常的紧张。 评委有艾德、莫妮卡、索瑞亚， 这些不重要。好，现在是在面试的模特，画面非常美丽。 哇，这身材简直的呀！ 如果你不看视频，简直就是错过很多个亿。 你说这样的身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呢？ 天生的身高是有一部分，但是 真的都是大长腿， 就是肌肉的紧致的程度，包括他的就是脂肪分布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靠后天的。你看他们每个人都保持健身的习惯，不管是拳击还是举铁，同时还要有好皮肤和好个性， 是 personality。Never been at this point in the game and had so many choices。一进来你得进入到角色当中去， 对，就是面试官说看到这些女孩反而会迸发出他们的很多灵感，甚至很多女孩走进来的时候会让评委都发出感叹和赞叹。还有如果你有一些自己的额外的小元素的话，就会让你这个人的整个立体程度会更强一些。哎，你说每个女孩其实来面试都不算是长得那种惊艳型的，但是都是让你觉得很可爱。 你看这就是男生跟女生的差别，我觉得每一张脸都非常的惊艳呀。 脸就是惊艳的吗？ 对呀，是很漂亮的呀。 如果不看身材会觉得脸就是惊艳的吗？ 对呀，是很漂亮的呀，你看这五官，小小的脸。 他们都会穿着衣来参加面试，是为了让自己的身材得到更高的肯定，然后说能够做维密的模特也是每一个模特的追求。 其实你看这短短的几十秒的自我展示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 大家都在笑，都在展示阳光，你还能展示什么呢？ 首先走这个 T 台的步就很有。 其实你看这短短的几十秒的自我展示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 大家都在笑，都在展示阳光，你还能展示什么呢？ 首先走这个 T 台的步就很有说头，大家每一个人都在很努力的健身和节食。 A lot of dreams. I think it's that great show. 哇，你看这个长多漂亮！ 对，这个很漂亮。The people, the casting director. 也会有一些之前走过很有经验的模特。 The energy for me is very important. 这位面试的姑娘说她是巴西人，她会桑巴。 我以为她说嘻哈。 人说是桑巴。你把桑巴听成了中文，嘻哈是不是？ 不是，她自己中间在说那话嘛，我以为她在嘻哈，在 rap。 I hope so. When do you know when the girl has it?So many different variables that are. 就是面试官都表示说，外表只是一部分，你有其他的一些独特的元素是更重要的。这是奚梦瑶。 哇塞！ 还要让顾客感受到互动。不管是摄影师还是设计师，都要从中获得灵感。要从模特本身的活力身上。看出你能够脱颖而出。 这是小娇羞范儿的。这是走社交范儿的。 Like, I can give it. I can do it. Wow, 大家能 hold 住自己的场。啊，像脸型这件事情，每个人真的不一样，风格不一样。但是那种自信，那种魅力是一定要通过你的步伐和你进来的这三十秒的时间当中就能够让人感受到的。 We knew aesthetically it would work.We practice and we say, you know, look, you've got to be fearless. If this is what you want, it's dedication. It's the Super Bowl. But those few girls have a lot of personality. I mean, Grace is, she walks in the room and the room lights up. 就评委说有些女孩一走进来整个房间都被点亮了，这个评价很高。 是。 Something new. This is. 我觉得做这个评委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你得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 就这些女孩真的不仅仅只是瘦，哎， 对， 紧致，她不见得有多瘦。 而是那种健康的经历。 你也很紧致的， 谢谢。但是个子不够高， 所以你坐在这里，而不是去大理。 然后他们会现场就把已经确定的人的照片放到一个白板上，还是很公开、公平、公正的。 啊，现场马上公布吗？ 对，因为他们会有好几轮嘛，就是这些人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挺好。 She's so beautiful. Yeah. 当然也会反复的去看他走进的那个视频。 对。 Text messages from agents that say, "What is happening?" 这是在紧张激烈的角逐当中。 At the end, it actually gets more disciplined. 因为参与的模特太多了，所以其实竞争也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 一定的。 I don't think she's a certainty at this moment. 因为评委有好几个，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意见上的不统一。 是。 Take the emotion out of it. Yeah. We know all of them, and everyone has a story. But we have to look at what works in the show, what works in the outfits, what works in the scene. 他们也会考虑到这场秀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样类型的人会更贴合这一次的主题。所以不见得说今年我们所熟知的去年那些走秀的中国籍的模特，他们今年没有入围，不代表他们在模特这个职业上面不够优秀。 是， 有可能他们是跟今年的在设计师的。服装的设计上的主题上可能有一些出入，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更多的原因。 是， 所以其实我们通过这个选拔的视频也能了解到说，像模特这个 T 台嘛，也是属于艺术的一个门类。艺术这件事情很难有一个什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各种的评判的标准。 我曾经很喜欢看美国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叫做全美超模大赛。 你也喜欢看？ 我很喜欢看呀。 很多女孩也喜欢看。 对，很多男生也喜欢看。首先那他有男生有女生的选拔嘛。然后呢，你会从这个节目当中你看到这个模特在我们看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外行的角度，你可能觉得每个人都非常的漂亮。通过看这样的节目，你会发现哦，原来对于美，他们其实那些评委是有一个所谓的行业的标准的。 对对对对对。 这个标准的话，会让你对于美它不再是一个窄重的，不是我一定要瘦，我一定紧致，然后我一定的五官长成什么样，我就是美的。 也没有人说你的腿一定要比你的就是下半身要比上半身长多少厘米，这些非常严苛或者是严丝合缝这些要求，就是。主要的还是从你这个人由内而外散发出来那种气息， 以及如何你找到自己身上的特点，把你身上的特点给释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自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的。 好，聊完了维密秀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正式进入到今天的主话题，说一说纽约时装周啦。纽约时装周到底都有哪些品牌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又或哪些亮点在这个 T 台上面是你错过的或者没有关注到的，我们赶紧一起进入到一起改变。首先我觉得纽约时装周跟其他几个时装周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城市本身确实也有它自己的吸引人之处，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网红景点吧，也是大家都会愿意去花时间打卡的。我们呢也收集到了一些在纽约值得你去看一看的网红景点，如果镜头所扫到的这些地方是你有去到过的话，也欢迎你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这些目的地所发生的一些故事。 或者是十一假期你有计划去美国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 对对对，当然欢迎大家参与互动的方式，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先来看这个，这个里面就有很多 布鲁克林大桥，很经典了。 对，布鲁克林大桥，然后我看到你看到金门大桥。 对 对，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打卡的圣地，纽约我本人并没有去过。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大都会博物馆的门口，那个喷泉，那个喷泉很有由头，是 Tiffany 的创始人 哦， 他来设计的。 哦、 Tiffany 这个品牌一开始不是做珠宝的，他最开始做建筑设计的，所以你会发现 Tiffany 他们家最经典那个钻戒叫做 set， 是六爪，对 ，S E T 那个 set， 就是 它的这个六爪的这个造型，就是其实是从建筑学当中汲取到了一些精髓，所以使得它的这种切割和镶嵌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展现出这颗钻石的光彩。 哎，你别说 Tiffany 的，它的所有的造型你仔细一想的话，它确实它这种切割面是挺独特的。 因为珠宝这件事情确实切割面，虽然我不是很懂哈，就是你从旁观者或者从一个观赏者的角度，你会发现它的切割的方式其实是能 比较统一，就那几类，好像 能够很大程度上去决定这一颗珠宝能不能够最大化的去呈现自己的光彩的。 对，嗯， 好吧，这是在纽约的一些这个建筑的打卡圣地哈。 嗯，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来跟我们参与到互动。如果对于纽约你有更多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嗯， 那么在时装周的品牌上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这个品牌叫做 Ralph Lauren。 哎， 这是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个品牌。 现在街头有很多，经常可以看到男男女女穿各种各样的 polo 衫啊，然后短 T 啊什么的， 很经典。 对， 但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品牌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 polo 衫这样的设计上面了，而且确实每一年每一季 Ralph Lauren 都能给人带来很多的惊喜，尤其是在一些高定的礼服上，其实惊喜是很多，但是可能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的接近。但是这一次呢，正好是赶上了 Ralph Lauren 的50周年大秀， 嗯， 所以对于他们品牌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事情。这一季他们突出的是家庭的概念， 家庭， 对，在秀场上面你们能看到的是爸爸妈妈抱着宝宝们走过来， 啊，所以一家穿全部都是。 对，就是走秀的感觉，就是那种很有家庭的温馨感。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一种吧。 然后还有那些大红灯笼吗？ 对对对。 哪怕跟爸爸捶捶肩膀，什么揉揉腿， 或者欢喜喜就 OK。 很烦哎，你这个画面感很强。我们先来看一看外媒对 Ralph Lauren 这一季2018 FW 这个秀场的评价吧。来自 Guardian， 他们是这样评价的，说与其说这场秀是关于服装，不如说是关于 Ralph Lauren 的理念。当模特带着孩子走秀的时候，表明着 Ralph Lauren 是一个拥有大众市场和跨时代魅力的品牌， 表明说模特已经老了，都有孩子了。 你凭什么说有孩子的人就是老了？说谁呢？ 哦，真的对不起，我道歉。 没关系，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那些已经 大家都年轻着呢， 像我这样当为人父母替你们打他啊。接下来就来看 Daily Mail 是怎么来评价的，说这个 Steven 啊，包括安妮海瑟薇啊，像 Blake Lively、 Jessica 这等几十位名人聚集一堂，共同来庆祝78岁的 Lauren 以及其数十年的时尚之旅。这个秀场本身在观众席上其实就已经足够有看点了。 是，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其他媒体的报道，说全场主调是柔和的大地色，而礼服呢则是以勃艮第红和切割金属色调来呈现的。 Ralph Lauren 还通过增加刺绣、印花和色块，更新面料，增加功能的新设计，去吸引千禧一代。其实他们的设计上也是考虑到年轻人的， 是 年轻人的喜好。 勃艮第红很经典了。 包括 Washington Post 也是这么说的，说这场时装秀呢恰如其分的以 Paul Simon 的 New York is my home 为开端，融合了多年的 Lauren 各种系列的元素，还包括一些参加早期活动的老模特。 哦， 这么多评价在汇集完了之后，你真的很想去探索一下这一次在50周年之际以家庭为概念的 Ralph Lauren 大秀， 真的 是什么样的一个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这是一个简单的集锦的小视频哈。 好， 看到就是劳尔先生最后出场的时候，他头发已经苍白， 是 78岁了，但是精神矍铄。然后在模特走 T 台的时候，你也看到牵手的那个小模特，戴着那个有美国星旗标志的那个小帽子，针织帽，就很日常啊。 刚才那10秒小视频让我想到了那个欲望都市，刚上的那几年的时候的美国那种状态 啊， 还有种那种复古的感觉，同时又很潮。你今年再走这样的路数的话，应该跟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 对，我们也来看一看官方发布的走秀视频，我们也可以一起通过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如果你现在看不了视频直播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语言的方式，苍白的语言的方式，来给你们进行一些解说。 好听，喜欢这音乐。 这是大秀即将开始的时候，整个现场的全场灯还没有完全亮起来。 举办地感觉， 因为它选用了那种大地色系嘛，就是连建筑的颜色本身也都是偏大地色系的。 灯开始渐渐亮起来了。 好，模特出场。 哇， 这是有一些流苏设计在的。女生的半裙有短款也有长款， 这两身都好好看呢， 很实穿，对不对？ 对，特别是右边的那一身 格纹衬衣是很有美式风情的。 嗯， 然后旁边那个稍微带廓形的针织的毛衣毛背心， 背心的那种，对， 叠穿效果也非常好。然后关键它衣服上面有那种非常美式的数字元素， 对，但你看底下搭配的那个材质的裙子， 流苏裙吗？ 是流苏的吗？ 是流苏，对，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单期节目当中介绍说，如果怎么样把一些很无聊的单品搭配出新意感，流苏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点睛的这样的一款单品。 哇，这身左边是个礼服裙，里面是， 对， Ralph Lauren 做高定礼服真的是非常擅长，就是剪裁你也不能说它简单而不简约， 对。男生的这身也非常的绅士和优雅，但也有西部牛仔的那样的感觉在。 你很想跟他多聊两句，尤其是这种开衫的这种粗棒针织的毛衣， 感觉他一个人可以喝一斤啤酒，哎，不是白酒，一斤啤酒。 男士穿的这个模特身上穿的这件大地色系的外套风衣，看上去质地很温暖，同时又很百搭。 但那个可能就对于你对于穿着有一些要求的男生而言的话比较好穿一点。女生的这个帽子很漂亮， 这个模特本身岁数已经不小了， 嗯， 这就是运用到他们以前走过秀的这些老模特。 模特前面加那个字真的很不好听， 资深模特， 对对对。哇，好经典呀，我好喜欢这一季的老老伦。它这种毛衣设计，大家可以去自己妈妈的衣柜当中，我觉得可能可以翻到相类似的。 你刚才不是在说这个选址也很重要吗？这一次 Ralph Lauren 五十周年的这个秀就选在了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广场。 哦， 喷泉的四周围绕着很多数码装置，然后这些装置上面播放着品牌的档案视频。然后这一次因为是五十周年，就是跨越了半个世纪嘛，所以也是把之前的一些经典的风格也都继续延续下来。整场秀一共动用了150多名来自各个时代的模特，身穿经典的美式造型走上 T 台。 嗯， 所以你能从这些衣服当中，你并没有觉得有多么的标新立异，但是你能看到很多经典的元素在。 很多男生很喜欢买劳夫劳伦，觉得很百搭， 就低调，同时还不会张扬。 对，我觉得这一季的男装啊，就是男生朋友们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女生可以替自己的男友好好的关注一下，很好穿。 而且这些单品你们知道吗？就是走完 T 台以后，这一系列的新季产品立刻就出现在了线上的零售店和所有的旗舰店当中。 真的呀， 没有任何的时差。 嗯哼。现在男生在买男装的时候，很多不喜欢买那种太浮夸的，然后要经典有味道的。我觉得这季劳夫劳伦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 因为它颜色上首先就满足咱们通勤的需要， 对， 就是偏大地色系。然后即使是颜色稍微跳脱一些，也是选择那种饱和度没有那么高的深色系。 嗯， 像墨绿，你看这个带丝绒光泽的墨绿的裙子，然后刚才开场的时候那个偏酒红色的那样的金属光泽的裙子。以及我刚看到了女模特身上穿的好几件特别有圣诞风情，就是西方节日风情的那种粗棒针的长款开衫毛衣， 对， 你又可以系一个腰带然后做束腰的装款， 对， 也可以这样很慵懒的套在外头穿。 对，在 Off-White 这样的一个潮牌廓形的影响之下，可能很多人现在对于廓形觉得太时尚，不太适合自己。你看劳夫劳伦他也做廓形，他那个廓形就是有那种年代的味道感在。 对，就像是从妈妈衣柜里拿出来， 就是酒酿的那种沉香，你是可以闻得到的。 对， 啊，并没有给我们钱啊，只是单纯的一个感受。 确实是这一季在纽约时装周当中 ，Ralph Lauren 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因为正好赶上品牌的五十周年嘛。 你看这个老虎，它其实是这么大一个设计，它是很容易俗的， 但是并没有。 对， 以家庭作为一个主旋律，主要是为了兼顾服装和奢华配饰的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呢，他们也是选择在纽约作为他们这一季的 T 台的首秀。而这个法国品牌创立70周年，但这次正好是50周年的一个庆典。对不起，70周年是另外一个法国品牌， Ralph Lauren 今年就是50周年。 你看底下看秀的人，他们其实穿的也是那种很经典、很符合这季主题的那样的一个。 就被邀请参加看秀的这些观众们也会得到品牌方的一些小小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一季的概念是什么，然后主题是什么，他们也会尽可能去贴合这个主题。 包括音乐的选择，让大家听到刚才也唱了 Just Come Home， 很温暖的感觉。 Ralph Lauren 这品牌本来就是美国品牌嘛，所以其实在这一季又是在这样一个庆典的时间选择在纽约，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场所来举办这样的一场 T 台秀，还是很符合这品牌的气质的。 总会有些人说美国没有好的品牌，没有时尚的好看的有自己风格， 很符合这品牌的气质的。 总会有些人说美国没有好的品牌，没有时尚的好看的有自己风格的。其实这季劳夫劳伦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关注一下，眼前一亮，突然间很期待秋冬的到来。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对 Ralph Lauren 有些误解吗？主要是因为存在于奥克莱斯的那些款就是经久不变， 大 logo， 对，永远都只有那几款。那是因为那是在奥莱，就你不能通过奥莱的单品去看、去窥探这个品牌的全部。 是， 所以每一季的 T 台是一个很好的去了解一个品牌的方式。 而且 Ralph Lauren 的秀款跟其他的一线品牌相比，它的价位并不是非常的高。 它有分比较多的层次。 如果你说你想要花一笔钱的话，它这个价位应该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它也有高价，但是也有平价。 哇，右边的这位小姐姐真的是太优雅了呀。 这是一个深 V 的礼服裙。 不是，是那个马上即将走过来的。 你说红色的那个吗？ 对，裙子会发光的。 这也是会发光的天鹅绒质地啊，就是又柔软，同时又贴合你的曲线，能够把女性的身材的美恰到好处的展现出来，不会很过分。 而且天鹅绒可以把你的缺点全给遮挡起来，我觉得这点是天鹅绒挺厉害的。 不，天鹅绒其实很难穿，就跟剪裁也有关系。如果剪裁的不好的话，它会把你就是不该有肉的地方的肉也都凸显出来。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会觉得说这边的模特穿得很不错？是因为 他们身材本身就好吗？ 第一是因为这个了，第二是因为剪裁。 哦， 比较科学。你看，像这件礼服裙采用拼接的方式。如果你单看去看细节的话，可能觉得说是废布料或者怎样，但它拼成一整件衣服的时候就完全合理。面孔很熟悉，有没有？ 有，还有包括配饰上，这抽块上配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吊 环，因为搭配的是长款礼服嘛，所以在配饰上稍微夸张一点也没有关系。真的，他们的男款和女款都是，就什么样的类型都可以驾驭。你可以奢华，你也可以西部， 对， 然后你也可以通勤。可进可退， 该到年底了，可以买那个礼服裙参加年会的时候考虑一下了。 真的是这样？哎，你说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又快到年底了。 那可不。 好了，我们这一时段还剩下几十秒的时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可能就暂时听不到 Ralph Lauren 这场大秀了。好在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的朋友们，还可以继续通过画面来了解这一季的 Ralph Lauren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我们也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在下一个小时来到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们继续说纽约时装周的台前幕后。

最好的日子里。 就是他们这个品牌的产品线其实还是很丰富。这个 baby 睡着了耶，趴在男模特的肩上睡着，睡得很香甜。产品线很丰富，就包括家庭用品的一些器皿啊，家居用品啊，包括 baby 用的一些小毯子什么都有。 嗯，如果您买过 Love Lauren 的那种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话，可以根据这一季的秀款学一下搭配。 对，就瞬间整个秀场从那种高端时尚的那种方式变得很有家庭的气息，然后连台下的观众都一起跟着模特在互动，然后打招呼啊什么的。哎，就像是哎，这是安妮海瑟薇耶。 嗯 嗯，就感觉很像是你参加别人的家庭聚会一样。这是 Kanye West。 对，此时此刻显得底下的嘉宾穿得太隆重了。 对对对，生活气息真的很浓，而且在模特当中也不乏很多的亚洲面孔。现在全员的模特都在走过秀的，都在阶梯上面等待一个大集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正在和你们一起回顾刚刚落下帷幕的纽约时装周的各种台前幕后。讲到这个品牌呢，是今年正好迎来50周年的 Ralph Lauren， 也是大家心目当中很具有美式风情的一个品牌。 嗯， 可能你在奥莱当中经常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但是不见得你完全了解这个品牌。哎，这件外套很好看哎，红绿搭配，经典的格纹，长度和质地都非常实穿。哎，这个小朋友， 当然你看秀馆当中有些的衣服也是可以在 Love Lauren Polo 里面可以买到的。 嗯哼， 它不见得非得是那个主线上。 对， 比如说这个模特身上戴这个帽子，它就是 Polo 系列的。 对， 让小 baby 跟着一起来走秀也是一个挺大胆的尝试。 当然，你知道小朋友是最难控制的。 是的， 他完全不会听你的指挥。你看小朋友们，小模特们在满场乱跑，可能搭配现场的配乐觉得很嗨。走这场秀的模特感觉会觉得自己内心的 OS 觉得好舒服啊，因为不用穿的，不用非得去穿那种很难驾驭或者是很难保持平衡的那些衣服和鞋子。 是， 就完全是日常生活当中怎么舒服怎么来。 但内心深处可能特别是抱孩子会说，你安静点，你安静点，快安静点，至少走完这一段。 可能前期大模特和小模特之间有很多的情感交流。你看这些冬装从背后看也都非常有亮点，包括那个双肩背。 嗯， 冬装颜色足够鲜艳，让人觉得说冬日当中依然可以有热情的一面。 哇，真的动用了很多的模特， 150多位嘛， 现在已经站成了一个 U 型。 对， 感觉 Beyonce 要出场了 啊。为什么 要开始他的大秀表演？小朋友们开始不行了， 小模特摔倒。哎，Lauren 先生出场了。 哇哦， 设计师本人， 电乐一换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一些隆重的事情。 哎，小模特都在鼓掌。哎， 他们还是知道这个老爷爷很重要的， 太可爱了。 但是小模特并没有对着老爷爷鼓掌， 感觉鼓掌很好玩， 自己鼓自己的。老先生缓缓地走下台阶，他虽然穿的也是西服，但是配的是牛仔裤，哎，让人觉得很舒服，并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感。就是看到这样白发苍苍、已经78岁的老人，依然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把这样时装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感动。 你会自己觉得自己很年轻，那么年轻你还不努力？ 对。然后他刚刚走下台阶的时候，有一瞬间是摇晃了一下。 对。 你觉得真的？很被感动，很被鼓舞。 好 像很鸡汤的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幸福的，但其实坚守下来的那种寂寞感，我觉得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 现在有很多影片会选择拍这个时尚大师的传记片嘛，你看完之后你也会感慨，原来所谓的一场秀之后他背后要付出那么多。 对，尤其像他这种品牌，你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时尚帝国，那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真的，这是每年自己的一个毕业作品呢。 对，这是一个完美的给这场20多分钟的秀的一个落幕。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在这场秀的现场呢，也邀请到了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明星。 嗯， 我们也来听一听他们在看完这场秀之后对于这个品牌有什么样自己的理解。我们先来看一看新生代的吧，欧阳娜娜她是怎么说的。 这一次可以来到纽约看 Ralph Lauren 的秀，我觉得非常的期待，然后因为是周年嘛，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特别的看点。小时候我都会穿那种小的 polo 衫，然后不同颜色。我记得小时候3岁有一组照片，头发卷卷，然后穿了一件红色的 polo， 我觉得就是它就是好像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长大了，然后能参加 Ralph Lauren 的时候非常开心。 我们今天是看明星秀， 这今天的穿搭风格跟我的个性还蛮像，就稍微帅气简单一点。因为我对穿衣服的时尚的风格，我觉得都是舒服，然后符合自己的风格，只要简单，然后穿得自信就好。然后觉得 Ralph Lauren 的品牌风格和我的人生态度也蛮统一的。 的明星，所以他的记忆当中，在童年其实就已经有 Ralph Lauren 的存在了。 大提琴跟今年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其实也是很搭的。 为什么？ 因为大提琴很经典呀、啊，然后弹出来的那个拉出来的那个声音， 是低沉的， 对， 是浑厚的， 跟那个阶梯啊，跟那个服装设计啊，我觉得非常的完美。 而且我觉得欧阳娜娜这一身看秀的服装也还挺可圈可点的，包括她的妆容， 嗯， 她只画了下眼线，没有画上眼线，把下眼线那个尾巴拉出来，然后显得。因为他眼睛很大嘛、然后双眼皮很宽，会稍微就是缩减掉一些他那个双眼皮那个深度和宽度， 有一点像那个安妮海瑟薇演的那个什么公主日记当中的那种扮相、 然后穿的是那种比较简洁帅气的纯黑的西服套装、穿了白衬衣打了领带。 让我们也说一说自己的第一件 Ralph Lauren 吧。 就是 Polo 啊，我的第一件 Ralph Lauren 是对我爸爸、我爸爸就是你知道男生给买东西，就是爸爸一般不会给女孩买东西嘛， 是 一般都是妈妈来买。 是 那有一回他出差，那会儿我们那个城市还没有 Ralph Lauren、他出差去好像应该是上海吧，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城市，就是会比较洋气一些。他给我买回来了3件一模一样的 Ralph Lauren 的衬衣，但是这3件颜色不一样。 衬衣是像 Tiny Vani 的那种感觉的吗？ 不是，就是普通衬衣，就是 Ralph Lauren 最经典那种纯 大 logo 的那种吗？ 小 logo 啊，那还好， 是小 logo， 那还好、 我记得我清楚的记得3款的颜色分别是藕粉色、浅蓝色，还有一个薄荷绿，这都很适合女孩子穿。 但藕粉色和薄荷绿确实挺挑人的， 但因为我皮肤还算比较白嘛 ，OK， 还可以。 所以你当时是觉得好看的，还是你是满头的问号？ 满头问号，为什么同一款要买3种不一样的颜色？ 你当时觉得不太理解它好看点在哪里，就是普通的衬衣， 就是普通 的 衬衣 啊。 对对对，但是那3件衬衣穿了很久。 那是 polo 还是主线？ 应该是 polo。 polo 对，是 polo 对。 OK，我一开始就分不清楚 Ralph Lauren 跟那个 Burberry。 啊， 因为都是那个马嘛， 骑在马上，然后还有一个武器，对对 对, 对。然后 Ralph Lauren 有的又非常的大， 对对对。 我买的第一件好像也是 polo 的一个 polo 衫， 嗯， 一开始对于 Ralph Lauren 印象不好。 就因为奥莱嘛， 生活当中很多人会穿那种大 logo 的，然后 polo 衫那种， 然后还会把那个 polo 的领子立起来， 哎，就真的很不好看。 对， 但是你接触， 然后还会把那个衣服竖到那个裤子里面系一个皮带。 对对对对对，皮带还是非常浮夸的那种各大品牌的皮带。 大 logo 对。 OK， 然后呢，你接触到这个很多 Ralph Lauren 自己的不是奥莱的品牌的服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包设计的很好看，然后很多它那个男士的西装啊就很典雅。 它其实是去 logo 化的很多设计， 它很多是那种尼龙设计的，尼龙材质的，那种尼龙材质你穿到身上以后你会觉得还挺漂亮的， 但是价位呢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对， 后来我就从今年开始我格外的喜欢 Love Lauren， 我今年买了四五件 Love Lauren 的 T， 当然是 Polo 系列嘛。所以 我还没有说完刚那个故事的后续，后来等到我长大了以后，我在去年就 送人了吗？ 没有，报复性的给我爸爸买了三款 一模一样的 大 logo 的那种， 大 logo 的，然后三种不一样的颜色， 爸爸可能会觉得很好看， 然后回赠给了爸爸。这是我们自己关于 Ralph Lauren 的记忆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分享，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刚刚在欧阳娜娜身边也看到了熟悉的陈学冬的面孔，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Ralph Lauren 这个品牌其实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家里人已经在穿这个品牌了，今天还是蛮期待50周年的这个大秀的，特别是想见到 Ralph Lauren 老先生在美国的整个时尚圈是很有地位，而且最出名的我觉得人手都会有一件 polo 衫，那个图案就好像一个印记一样，一直印在每个年代的人的心里面。这次因为来到纽约，然后参加5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 party 上面，我觉得我更想看到不一样的 Ralph Lauren。像我今天这一身也是一样，我看到了 Ralph Lauren 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多样化的东西。今天这一身也是一样，我看到了 Ralph Lauren 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多样化的东西。 我觉得陈学冬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年代相对久远的品牌， 嗯， 然后他的设计师已经70多岁了，你会发现说他这个人他依然还在给这个品牌注入更多的新鲜的血液和更多可能性， 是 呈现出了很多你意料之外的东西。 对，而且其实我以前很抗拒他那种标志化的大色块的拼接的那种， 尤其是明黄和藏蓝， 对， 这两个颜色拼接的几率很高， 但是看完这场大秀我突然很想尝试， 很想，包括刚刚那个大 logo， 我特别喜欢里面有一件纯红色的长款毛衣， 对， 生前就是一个从脖子以下一直到几乎到最边缘都是一个整个 logo 的那件毛衣，很好看。 可见这季真的是成功的。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听李冰冰女士是怎么说的。 今年是50年大秀，对 Ralph Lauren 来说也是一个向经典致敬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我10多年前就知道这个品牌，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它的设计，特别是女性的衣服总是能够体现女性的柔美之外，还能看到一股硬朗英气和率性的这种感觉。然后今天可以来参加这个大秀，我也觉得就是很荣幸。那么我选的这件也是2014年的秋冬高级成衣，从正面看它非常能够体现你的身形，然后这个女性的曲线，然后走起来呢，它在那个背后的设计又是那个飘飘的、新鲜的，就是给你非常柔美的动感，所以很有 Ralph Lauren 的那种经典复古的感觉。Ralph Lauren 我对他的理解就是，我觉得这个品牌他一直都是把这个美国的这种复古风、学院风格，包括这个什么高尔夫、马球这种系列， 李冰冰说她10多年前了解到这个品牌， 嗯， 可能相对晚一些。 确实接触的比较晚，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对于这个 Ralph Lauren 印象都通过影视剧。 因为毕竟像 美国很多家庭会穿 polo 嘛。 陈学冬和欧阳娜娜都说自己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品牌。 嗯，是成长的年份不一样。毕竟巨齿鲨小姐姐也是经历过很多的事情的，比如说巨齿鲨。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井柏然怎么说。 今年是 Ralph Lauren 50周年的一个庆典，也看到了很多喜欢的设计师，包括自己的朋友，还有很多自己喜欢的新的设计、新的衣服。它满足了我对于校园风的一种幻想，对，我很喜欢他们家的校园风，他们品牌精神也是我自己很喜欢也追崇的一种精神，自由然后自信，追逐梦想，城市 休闲生活的一种风尚。今天选择了一身比较优雅，然后剪裁很考究的一身西装。今天很开心可以见证这一个幸运的时刻。 确实哈，这样的一场秀也像是他们这个行当当中很多人的一个聚会。然后你会可能在纽约的这一个星期当中，每一个人会去秀场不一样，但是在都在纽约这个城市。然后你在不同的时间点，然后穿不一样的衣服去吻合不同的主题，然后彼此相见，然后聚在一起，然后拍不同的照片，这个事情回到国内之后再来回顾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以前觉得明星看秀好像就是一件普通的工作而已，那我现在发现其实明星看秀也是在学习的过程。 当然是，对，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明星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们都会有一段你从他的各路的就照片影就是图像的记录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对于时尚的理解都是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进步的。 对，因为这个最大的差别在于很多明星会有一个专门拍完照以后，那不用说嘛，那团队给他搭配好的那肯定是好看的。很多明星的私服你会看出他自己真实的品味是什么样的，所以在参加秀场的时候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模特的这样搭配啊，然后这个大师这样的搭配，包括有些时候可能跟大师有近距离的交流， 是 这对于自己的时尚品味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作为没有被邀请去到秀场现场的人，然后现在来看视频，再去揣摩，去了解，去学习这些时尚品牌以及设计师背后的一些想法，当然会有一些小花絮提供给大家，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分享的机会。 也是美的享受了。 对，好，说完了这个美国品牌之后，我们接下来依然还要来关注的是一个美国本土品牌。这个品牌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在国内的一个定位是比轻奢再要奢一些的一个定位， 比轻奢再要奢一些， 就是算不上完全的轻奢，就是价位上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吧，它的价格还是中等偏上一些的。 Coach， 跟 Coach 差不多吧。 MK， 再猜。 CK， No。 Mac Jagos， No。Tory Burch。 啊，这个女生会爱买的， 女生很爱买一个美国品牌，但是她做波西米亚风非常的擅长。我们来看一看今年在 Tory Burch 大秀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的前方记者为我们带回来的一些探秘的小秀场。这个十秒钟的视频说到的是那天 Tory Burch 秀之前呢，早上刚刚下过雨，然后秀场的草地踩上去是湿漉漉的，然后开秀前工作人员还特地清扫了一番，因为要防止模特在行走过程当中发生一些意外。而且 Tory Burch 通常他们都会选择一些植被覆盖率比较高的这样的目的地，这样的地点来选择作为他们的秀场， 很清新的感觉。 看这个十秒钟的小视频。他们通常会选择这种露天的场地，然后呢配上一些绿植，以及今年的秀场你看到路边有那个就是柠檬树，然后包括他那个音乐配备的也是那种非常清新 很年轻 对跳脱的那种音乐，然后请到了中国明星，刚刚也看到有古力娜扎。 对， 我们也来看看 Tory Burch 这场秀官方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柠檬树，很想唱 Lemon Tree，颜色依然还是以简洁的白色作为一个主体，然后搭配一些黑色的配饰。 第一身就有日常生活通勤装，完全可以穿的， 完全可以穿，而且不怎么挑人。 可能还会有些费解，说怎么秀款就设计这么简单的款式出来。 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很有可见解性，如果全身都通体是白色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反差色的配饰，比如说领结或者是丝巾，以及鞋子的小面积的红色的一个跳脱，来提亮你的整个的一身搭配。 通体白色真的很不好驾驭，通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会搭配不好， 不敢喝咖啡。 我觉得首先不要选择一个材质的， 这又是一身白，这是一件连衣裙，但是在细节比如说这个胸前，然后包括像腰带的部分是有一些蕾丝的设计。这又是一身黑， 谁说不能黑白黑。 这条裙子其实是有点挑身材的，因为它会从视觉上面显得你的腰线偏低一些， 刚才那个上衣很亚洲哎。 对，这款如果穿好了会很仙儿，穿不好就很睡衣。 哦，它其实这个黑色的这个搭配是搭配好的。 对，是衣服上本来就缝上去的。 对， 像领结那样的领带那样的设计。 啊，它今年领口的很多设计，要么是有绳子，要么是有那样的像领带一样的。 对 ，Tory Burch 因为它波西米亚风比较擅长嘛，所以它通常都会做比较仙儿一些，飘逸一些。这就是 Tory Burch Sport 系列了，他们也有一些偏运动的系列。 秋天的风衣来喽，这款风衣比较一般哎。 你看，包括在围巾，还有衣服的一些帽子后面会带一个小流苏，是他们经常会使用的一个品牌细节。而且他们很擅长使用亚麻质地的材质。 这是19春夏款吧？ 对，春夏。 但是看到这个草帽还是一个时尚元素，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草帽，今年本身草帽就是一个时尚元素在。 对，如果你觉得说到了春夏，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材质显得没有那么的夏天的话，你可以选择布跟就是草边去相接的这样的拼接的材质。 嗯，现在草帽还挺贵的，如果今年你花挺多钱买一顶草帽的话，明年你依然还是时髦精哦。 对， 不用担心。 刚才那个手包。像极了某奢侈品牌的那个手包，很适合如果你预算比较紧张的话来选购。这条连衣裙很妙哎，走路的时候会感觉波光粼粼的。 是， 然后像这种胸前有那种刺绣设计的，也是 Tory Burch 比较惯常的一些使用方式。 其实国人这几年很喜欢这种大大的穿法， 对，宽松舒适。像这个手袋，它使用到的亚麻的材质又会挺阔，同时又比较通勤。 这个粉色的真的是很难驾驭好，大家谨慎选择吧。啊， 但是换成这个颜色就好了， 也不太好驾驭，大家谨慎选择吧。 浅米色的话就会稍微好一些，不太挑肤色。 这个得皮肤白吧，皮肤黄的话真的不好穿。 浅米色还，哎，这件这个吊带的连衣裙很好看， 像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居然把那钱币全部穿到了身上。 时段呢马上也要过去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视频的直播来收看我们的秀场的画面。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音频的朋友们呢可能就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进入广告的时段。欢迎你们持续来关注，也同时跟我们来分享你对于纽约的一些见闻，包括你对于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些品牌你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你有对于它有什么样的期待，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正在看到的是 Tory Burch， 也是美国的一个本土品牌，所带来的2019春夏的发布会的现场。我觉得保持了原有的水平吧，没有什么太多的惊喜。他永远都会使用这些比较保守的设计的方案。手包上面运用到了一些金属和亚麻材质的拼接的方式。然后今年其实大手袋，但是多种背法是一个趋势。 嗯， 就不仅可以肩背、斜背、跨背，同时还可以把你的手伸进去， 翻过去，对， 当做手包来背。而且今年很多品牌都发布了这种大手包，然后折叠起来。 周迅最近做的那个示范做得很好。 对，像这种白衬衣外面叠加吊带长裙的穿法，也是非常实用。 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在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一起改变，我们继续来关注纽约时装周的台前幕后，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ashion, Vogue,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 我是泽环， 他是没有开麦的泽环， 被封麦的泽环。 我们继续在关注纽约时装周的台前幕后，刚刚讲到美国的本土品牌 Tory Burch， 大家如果对这个品牌本身不够了解的话，可能会发现跟之前同样是美国品牌的 Ralph Lauren 相比，它好像显得很素雅，很恬静， 期待值没有那么高，看完以后， 它很实穿，我很喜欢这个品牌，就是当你想要找一些舒服但同时有设计感的衣服的时候，它那种舒服是那种真的你会愿意躺在它那个亚麻质地的衣服当中就这么睡过去。 哦， 包括它的鞋子还有它的手包都实用性很高，我觉得可能跟一个品牌的气质最大程度上还是决定于它的设计师。它的设计师呢，你从外形上面就能够看出，我们之前在讲过什么三分吃七分练的运动话题的时候就提到过 Tory Burch 这个设计师，其实年纪已经半百吧，但是你从他的外形和体型上完全看不出来，他是那种就是偏素食主义者一些，然后饮食非常清淡，所以他的整个设计的理念，他的所有的单品每一季都是这种回归大自然的状态。 这一点挺重要的。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就在买衣服的时候你会很喜欢买一些设计感比较强的，穿起来比较特别的，当时你会很开心，但是买回家以后放到柜子里的时候 穿不了几次， 因为每一天工作起来的话你会懒， 你会找不着穿戴的机会， 对，又会觉得太隆重。 我年轻的时候会干这样的事情，但现在越来越理智了。 那也确实，你岁数越来越大了。 我都知道你在这儿等着我。 你自己给我自己给一点怎么办？ 好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品牌的发布。说到这一次呢，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品牌，Tom Ford， 如雷贯耳吧，在时尚圈当中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设计师的名字。他应该是至今为止吧 ，GUCCI 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设计师。 很多男生说啊，他说的还做衣服呢，不是只是女生的化妆品、口红吗？ 就对，就是他在刚开始 GUCCI 做设计总监嘛，然后离开 GUCCI 之后，其实在 YSL 也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后来才创立的 Tom Ford 自己的品牌，你会发现 Tom Ford 他虽然是一个设计师自己创立品牌，但是他的价格定价定位并不比那些一线大牌来的便宜， 是的， 和低档 是， 完全是并不，我觉得说的是完全是同一个 level 的，而且甚至价格还要更高，尤其是男生朋友如果关注过 Tom Ford 的男士西服的话，你就会发现定价极其的高。 Tom Ford 的整体感觉是典雅 然后男装啊，男装设计感没有那么强。 不不，我反而觉得 Tom Ford 是很适合年轻的男生找到那种又可以在一些正式场合，但同时又不想穿那么老气的需求的。 哎，你这个定位是对的。 对，因为 Tom Ford 他其实开创了男士西服的那个九分的那个裤管的。 对。 他开创了这个先河，以往咱们看到的男士西装就是那种非常板正的， 对， 然后裤脚长的就正常长度， 对， 然后坐下去以后还要露出就是那种黑袜子那种状态， 对，又不会像 Berluti 那种太不太适合年轻人穿的那种感觉。 对， Tom Ford 其实是很适合身材好的年轻男生来穿的。 你这个眼神给的很到位。 哦，对不起， 身材好的男生瞬间给到我很棒。 好吧，这次 Tom Ford 呢也邀请了一些中方的明星去参加这个秀场。然后其实 Tom Ford 对于女生来说，它的口红 啊 毋庸置疑，包括它的香水，它的香调跟其他品牌的香调真的不太一样， 是 就会让你觉得好神秘。而且 Tom Ford 的香调是没有前中后调的。 女生一说到 Tom Ford 每次都是 TF， 然后很多人说啊，请跟我做手就手的那个 TF 吗？ 对对对，它的香水真的非常的神秘。如果你真的就是尝到 Tom Ford 香水给你带来的神秘的这种甜头的话， 你说喝掉它尝到吗？ 不是，你就很难舍弃掉。 OK， 我们也来看一看，女明星张钧甯，她在体验 Tom Ford 的这一款非常著名的香水系列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款系列我可以提示一下大家，一会儿眼尖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视频，它有一条红线， 嗯， 就当进入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它的那个用词是被划掉的， 哦， 最后留下的是那条红线。我这么提示的话，如果了解这个品牌的女生，应该都知道是哪一个系列了。来看一看它是怎么来演绎这款香水的。它在短短十秒钟之内，张钧甯用了霸气外露、性感妩媚和萌萌哒三种喷香水的方式来演绎 Tom Ford 的香水， 感觉像一个坏娘娘。 但是前 两集就要领盒饭的娘娘。 在《如懿传》里面，海兰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了。 啊、uh-huh. 对对对，这是女明星的演绎哈。那我们也来看一看 Tom Ford 本季给我们带来在秀场上有什么样的惊喜。 古典路数。 就是简单的黑白，秀场整个就是 T 台是白色，然后场下全是黑色。 这 Tiffany 的早餐的感觉，即视感出来了。 但是它会更有距离感，就 Tiffany 早餐是那种女神范儿，但这个就是女强人范儿。 嗯， 你看她在全身的女生的西服套装的纹路上面，制作出了那种鳄鱼皮的纹路。 这第一身就给人感觉一个字贵， 贵；第二个字凶。 哎， 这个女上司非常不好接触。但是其实它也有一些女性化的设计在，比如说裙边的蕾丝， 嗯， 很性感，很妩媚。 你紧身的设计就是了， 对， 包身裙很不好穿嘞。 感觉这个女上司很能打， 然后身材也保持得很好，很不容易，很努力的一个人。 每天中午就只吃什么养生沙拉餐的那种。 对。哎，头饰这季用的很民族风的感觉，波西米亚风也可以。我真的觉得这样系这个围巾的方法，头巾的这种方法， 对，不是亚洲人就不要尝试了。我觉得亚洲人不要尝试。 如果你是那种丹凤眼的话，应该是很好看的。 但是要求你的五官必须很立体， 很有特点，我觉得应该这样说。 嗯。 这样看来 TF 走的是比较浮夸的路数了。 你看虽然刚刚开场的时候走出来了好几套黑色系，但是你会发现这一季大规模的使用了肉粉色，就是偏裸色，但是在裸色系当中又偏粉嫩一点的那种颜色的单品，像这个风衣啊、半裙啊以及里面的内搭，就是感觉这种粉是那种肉肉的、肉扑扑的感觉。 对， 连男生也可以这样驾驭。如果使用很好的皮质的材质的话，皮革材质的话，会显得又上档次，同时又不会那么老气。 这个颜色不太挑肤色的， 不挑肤色。 嗯， 甚至你如果穿搭的好的话，会很显瘦。 像这身的话，就通勤穿完全可以穿了。 对，你会发现这个皮纹上面的这个纹路显得很野性。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生活当中通勤装这样穿的话，裙子的材质和内搭的材质，包括这个外衣的材质一定得够好， 嗯， 才会显得上档次。 嗯， 很简单的背心配他这样的裙子搭配也是很典雅的感觉。突然间， 对，这种工字背心一定要足够瘦才能够驾驭得了。 TF 这季真的对于女生要求很高，哎，几乎都是包身裙。 对， 可能有些女生又长叹一口气，啊，省了一笔钱。 你不觉得包头巾的女模特很像间谍吗？ 有种特务的感觉，啊， 对啊，就感觉很神秘。 嗯，哦，女生穿包身裙走路真的是很不方便， 非常困难。 我才发现， 我经常会穿稍微就是包身一点的裙子的时候，就会被自己绊倒。因为我是那种走路步幅很大的女生，但是你又跨不出去那个步幅，你就会被自己的步幅所打乱，然后绊倒。 你看女模特就我就很在为她捏一把汗，感觉随时可能会被自己绊倒。 是，所以走这场 Tom Ford 的秀的女模特来说，难度还是很高的。这其中用到了大家熟悉的中国模特孙菲菲 啊。 嗯，还有刚才在 Ralph Lauren 秀场上也见到的模特 Gigi Hadid 也在 Tom Ford 上面，他是 B 场模特。 男生的整体的感觉就是帅， 就他们家的衣服真的是得瘦才行。哎， 男生还好，哎， 就如果穿风衣的话， 穿风衣也要瘦吗？ 风衣不用啊，风衣隐藏肉。 对， 啊，对。女生这季真的是，如果身材一般的女生可以放心了， 就是这笔钱找不上你是吗？ 对， 它的这些用色，不管是黑色、白色，还是今年新加进去的这种肉粉色，就是偏裸色吧，裸色偏粉一些，嗯，就是不会淘汰的。 嗯， 你可以一直穿下去。 皮质的材质给人一种稀有皮的感觉， 他做出了这样的纹路。 对，后面这身男士西服很好看， 暗红色带点金属光泽， 材质选择的很好，垂坠感非常的强。 刚才我们放到的张钧甯在秀场上面选择的衣服也非常大胆，选择了一身全黑的连体装，但是从后背的中间部分一直到臀部上方都是中空的，很挑战身材，同时又可以体现出Tom Ford的野性和性感。一会儿再来给大家看具体的图片。所以这一季其实 它的这个肉桂粉真的是很好看， 很漂亮，尤其是用到这种会有一点点发光的这种丝质的材质的时候，就会显得更加高贵了。 你看它整体设计其实并不复杂， 不复杂，只是剪裁，以及里面在西服当中女生一般都会搭衬衣，但它没有， 对， 它搭的是非常有女性元素的蕾丝，甚至是带一些透明的，然后深 V， 就是总裁模式啊，不管是男装还是女装。 这样的礼服裙如果年会上你选择的话，你绝对会是最大的亮点， 但是对身材也是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还好，就生活当中正常体型的女生穿的话应该都是好看的， 选择合适的尺码就可以啦。Boys and the girls and the freaks in the middle。 TF 这季的男装感觉是007 James Bond 会选择的衣服， 很特务风。这一季其实有一些灵感是来自于德国柏林的， 是吧？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地域，会让设计师想到很多和间谍呀、特务啊，包括一些案件所相关的一些事情， 神秘感 电影当中吧。 嗯， 对。 哦，这个领口设计把该突出的部分突出得很到位，哎。 其实是把肩部的线条，包括整个女性这边锁骨以下的这些位置， 她把锁骨完美的展现出来， 对，很完整。同时在穿这样领子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戴什么领，就是脖子上的配饰了，下面就不要了。 这个单边裙也是，你看她把女性很好展示的那个很美的部位展示得非常漂亮。 嗯， 哇，这条裙子简直了，可能连你都不敢穿吧。 我不敢穿。 我的天哪，看这场秀底下的嘉宾应该都是 屏息凝神。这身女生的西服非常棒，裤装不会考虑到走路不方便，但是呢，她又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她的领口是粉色的。 那个粉其实是大家会嫌弃的粉， 但是在黑色当中跳脱出来就很漂亮，也不会太挑肤色。 这个外套是影视剧当中如果要参加大 party 女生一定会选择的，衣服一脱里面就非常漂亮的深V啊什么的。我的天哪，你说很多人在底下看会不会都觉得我不配看这场秀，然后默默的离开？ 不会啊，毕竟请到的都是咖位比较大的明星们， 都对自己保养得非常好。 对， 男生真的可以参考一下买这种垂坠感非常好的西服，不见得非要是传统的那。哦，这身好漂亮， 这身就是通体的裸色，但它只是通过裁剪和拼接的方式不一样。其实剪裁都觉得很简单，只是裙摆的设计包括披风的设计很帅气。 它披风设计的跟你的衣服是连在一起， 对，感觉走路带风 又不会碍事儿。 嗯哼， 这是最经典的白色系列，缓缓出场，音乐开始变得柔和浪漫起来，这感觉有种这个杀手不太冷的那种状态。袖口的流苏感设计得很好，包括这个本身的垂坠感， 这可以遮住胳膊上那些小赘肉。哎，但是当然它的设计不是为了帮你遮赘肉的。 一年当中总会有点那种特别重要的日子，我觉得女生如果穿成这样的话，自己应该也会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是自带腰封，哎，豹纹款的腰封，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是裸色的长礼服裙。 这会想到 Prince， 充满野性的 Prince， 因为身上是花豹一般的花纹， 哎， 但是那种暗花纹，不是明花纹。 远看甚至有种 Versace 的感觉。 我 Versace 一定会用彩色。 哎。但花纹的感觉有些相似。这个厉害了，穿这样出来就谁也别惹我。流苏裙的设计看来在明年春夏依然是一个时尚的元素， 对，一直可以延续下去。 好几个秀场都出现了流苏裙。 对， 还是这样比较好，买一年可以穿两年不落伍。 有一些单品真的是可以一直穿下去的，不见得是说这一季过后就毫无用武之地的。像 Tom Ford 整季的这个设计，它的颜色包括它的款式并没有什么太标新立异之处，只是它巧妙的把不同颜色混搭在一起，以及材质和纹路的改变。 这对于我们想要买衣柜当中一两件比较好的衣服而言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的， 不容易过时。 这就是 Gigi Hadid 立场模特，他是最后一个。他穿了一个像女版蝙蝠侠一样的衣服。 哦，这款设计真的是把他的年龄值完全的给提升上来了。 对，气场全开。行了，把你们的这个眼球，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转回来，嗨嗨嗨，回来回来回来，不要再想了，秀场已经结束了，好吗？我们一起最后还有点时间来看一看，在这场 Tom Ford 秀当中哪些我们熟悉的面孔。首先，刚才在 Victoria's Secret 当中出现的维密的名模何穗， uh-huh. 他穿了一身女总裁的搭配，这也是2018的 Tom Ford 秋冬的系列， 是 那种银色泛这种金属光泽的这种套装西服套装。 当你想出去谈生意的时候，可以改变以前的那种穿法了。 有这样的一身西服，我觉得你的生意的这个订单可能会价值比以前更高一些， 嗯， 说不定这个订单会是个大单子。然后接下来，刚才演绎 Tom Ford 香水的张钧甯，我们也预告过，他穿了一身通体黑色的连体装， 嗯、 但是后背的中部是完全中空的， 嗯， 从正面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后背呢，从背部的中间到臀部上方都是中空的， 嗯， 非常显身材，也是 前后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也是2018秋冬的设计，在腰间有一个刚刚好很小巧的丝绒的黑色的蝴蝶结，又有少女感。 张靓颖穿这身衣服唱歌应该会很好看， 如果她今年去参加维密秀的话，可以选择这样来穿着。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张钧甯在配饰的选择上，因为穿了一身纯黑的衣服嘛，没有过多的装饰品、 嗯、 只是戴了一个 Tom Ford 的大耳环， 这可是个非常大的耳环了、啊、 非常大， 设计很亮眼 了。对，然后用偏分的长发。 男生一直很好奇，这样的耳环真的很沉吗？ 非常沉，如果风大的话很危险。 那你们戴起来到底是？ 戴的如果时间太久的话，你的耳朵真的会很疼。 哦。 而且你不能带着它做什么蹦蹦跳跳的动作。 你说蹦比跳吗？这样的耳环。 反正是不可以。 谁想看？ 但是还有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吧，在创造101当中 Silly 出道的孟美岐，这次也受邀参加了 Tom Ford 的秀。 哦， 他穿的是这样的一身衣服，说实话我觉得这身衣服不太适合亚洲人、 嗯、 其实他肤色已经很白了，当然了，因为第一次参加这种大秀嘛，所以在服装的选择上我觉得稍微有点用力过猛。 这个不是挑肤色的问题，是挑那个气场的问题、 嗯、 这种衣服得是你本身有那种野性的气质在，气场在，你穿起来才好看。 对于 乖乖女的话就不适合， 因为孟美岐本身倒是算不上是乖乖女了，但是这身衣服确实跟她的气场不太吻合。 但是你看，如果是萧亚轩来穿的话应该会很好看。 对，年龄值也是没到，可以理解吧，第一次参加大秀，对于自己的这种 style 还有人设还把握的不是很稳、 嗯、 不像何穗和张钧甯选择那么的精准。 是、 嗯、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了。 好的，祝福所有的在秀场上出现以及没有被收到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但是我们 就你那样的吧。也许明年我也会在秀场出现， 但是 作为背景板， 我们又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台前幕后。最后的一点视频呢，也是想要给到收音机前包括网络那头有模特梦的那些女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幕后真的很辛苦、 嗯、 你想一天要走那么多场秀、 嗯、 然后呢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像 Ralph Lauren 这一季这样这么的舒适， 就即便舒适你浑身也是紧绷的呀。 对，我们来看一看模特的后台，九秒钟的时间。 我觉得每次看后台的时候，你是会跟着他一块紧张的， 很紧张，换装的速度，包括你身上穿那些衣服，你踩那个鞋子，怎么着都是十公分起， 嗯， 也就是十厘米是一个小数字，你平时也穿过，但是你是在 T 台上， 对。 然后细跟又没有什么防水台， 321前一秒叹一口气，赶紧就要紧绷起来，气场就要出来。 好吧，32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了。还好我们不是模特，不是名模， 那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气质和气场。 嗯，好的，希望你们和我们一起来修炼。稍后为你们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